只给你们一些大意，整个的一些经文的大意。好，整个经文的大意呢，我只给你们知道重点。好，我盼望大家是这样，我们在就开始今天聚会，一直到十二点多结束，盼望大家能够坚持到底，直到聚会结束过后才离开。哦，盼望大家能够坚持，除非你有一些突发事件，你需要马上离开，或者待会两个小时过后你要离开，那没有办法。如果没有必要，我们把聚会，我们参加整个聚会，到整个聚会结束我们才离开。好，接下来今天是一个严肃会，是一个很严肃会。So today is a very solemn and serious meeting， 是个严肃会，严肃到什么程度呢？严肃到参加自己的哀悼会。没有一个人会参加自己的葬礼，没有一个人，都是别人来参加那个死的葬礼。今天你们要想一想，我要想一想，我们今天参加这个严肃会，是要参加自己的哀悼会，自己的葬礼。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我们注重的是我们个人的灵性，今天是个人的事情。神今天给整个教会，林肯路国语堂的教会，或许是说以前没有办过，神已经把这样的心意放在我心里面，一定要有一次这样的一个进食祷告会，这个是第一次开始。而第一次开始，我们今天的祷告会的焦点是放在什么？个人跟神的关系。今天是个人跟神的关系。为什么神要注重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请翻开创世纪第四章，我们看四到五节。所以我们今天盼望大家都让自己比较真的是进入一种严肃的状态里面去，来参加整个的聚会，就等于说我们自己来参加自己的哀悼会。我原因为什么我会讲这番话，因为我们注重我们自己的灵性。我们看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 Genesis 第四跟第五节，第四跟第五节我给你们念。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跟他的祭物，只是看不中该隐跟他的祭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好，我现在给你们知道，我大概给你们了解，很多人把这两节经文，尤其是该隐跟亚伯的献祭，没有好好去严谨的看待，没有好好的解释，也解释的扭曲了圣经的原意，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一向来我们都认为是说，亚伯献上是最好的，然后也亚伯献上的是因为呢流血，所以神悦纳。你确定吗？你确定吗？然后神不看重该隐，因为该隐献上的是植物，所以你确定是因为祭物吗？好，我说这个事情其实是不是这么简单去解释。今天我把你们放在这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跟第五节，主要给你们看见，注意，如果有笔你们把它画起来，这圈起来，主要看见的，耶和华看中了亚伯跟和他的祭物。耶和华看中什么？亚伯这个人。神看中这个人，先看中这个人，然后才来看中他的所献上的祭物。同样的，在第五节，你看到这里有一个转了一个方向， but 只是或是却是，但是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看不中。所以神看不中这个人，也包括他所献上的，你看见吗？好，我刚才说我们今天悔罪的这个环节里面，我们该给你们知道说，我会用诗篇51篇给你们知道大意。 第二个，我给你们看见，神是要，神是看先看，神先看，看中这一个人，先看中这一个人，神先看那个人。所以今天的禁食祷告的焦点就是我们个人，神看中我们什么？神看中我们，具体来说，神看中我们这个人的灵性。不要先跟牧师谈，我要服侍，我侍奉，我做了什么，我为了为神做什么，我做了什么怎么样。我们献上很多机会给神，神先说我要看这个人先，我先看这个人。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从这诗篇51篇来到看神所看中的，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好，今天是我们的焦点。那第一个环节我会用比较长的时间，因为这个51篇整个核心的信息就是在这个悔罪过后，他才进入跟神的恢复，然后才重建。我再讲一遍，这整个51篇主要他的信息的焦点是放在这个悔罪，悔罪才能够进入到修复跟神恢复，然后才看重。所以我们会花比较长的时间在这个悔罪过后，我们会有一个小休的时间，大家可以上上厕所啊，可能休息一下，外面有茶水，只是没有食物啊。食物等我们结束过后，我们才再移步到楼下去。好，我们先来看，所以大家很清楚，我们神是要看中这一个人，然后才看中他所献上的。所以我们今天要 get right with God。我们要跟神在神的面前摆跟神搞好我们的关系，首先要搞好我们跟在神面前我们所有的罪在神面前。今天的焦点是自己，不要看你的左边右边的弟兄姊妹，不要看我，每一个人看神跟我自己。这一个人，你看到神做什么事情，圣功还没有正式展开，神要看中的那个人先，不要在神面前说我要为神做什么，先不要谈你可以为神做什么，先谈我自己的问题在神面前有什么。好，我们来看诗篇，请站起来，我们要念诗篇51篇1到第7节，请翻开你们的手册。我请弟兄念单节，姊妹念双节，弟兄念单节，姊妹念双节。我们把51篇1到第7节念完，弟兄起，一二起。 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恩待我，按你丰盛的怜悯除去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涤净净，解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里面。 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一次你责备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的时候显为清白。 看哪、啊、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求你在我里面数使我的智慧。 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好，我请所有小朋友们，你们用按着牧师这里的手册念英文的。I read all the children to read in English。其他弟兄姐妹，你们你们听他们念中英语的，一二念。 Wash me truly from my iniquity and cleanse me from my sin. For I know my transgression, and my sin is ever before me. Against you, you only have I sinned and done what is evil in your sight, so that you may be justified in your word and blameless in your judgment. Behold, I was not forfeited in sin, and in sin did my mother conceive me. Behold, you delight in peace and in your demons. and you should choose your chosen secret part. Urging the crucifix, and that shall be clean. Wash me, and that shall be whiter than snow. Okay. 好，挥就请坐。好，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进入整个经文里面，我们要看看神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悔罪。如果神还没有教导我们，我们还以为我们一向来我们在神面前的认罪我们做得很对。你确定吗？ Are you sure? 我们来看。好，先看51篇第一到第七节。你们预备好你们的笔，你们在手上，你们圈起来，我要你们圈的东西，你们回去可以再思考。第一，上帝啊，这里有出现两个重要的 personal pronoun 人称代词，或是代名词。有两个 personal pronoun， there are two personal pronouns， God and David， 神和大卫，两个代名词。第一，神啊，上帝啊，第一个。好，这个上帝啊，在一到第七节只出现一次，神啊出现一次。那你们要记得，待会我进入第二个、第三个环节，你就看到它有不同的层次的出现。好，你第一节你注意，求你把你圈起来，按你把那个你圈起来，求你按你的慈爱待我，两个你，然后第一节。还有按你丰盛的怜悯，第三个你，你看见吗？三个你出现在第一节。第二，求你将我的罪孽，你也是你。第四，我向你犯罪，你，然后唯独得罪了你，那个你，然后在你眼前行的这恶，你以致你责备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的时候显为清白。好，第五，看啊，我是在罪孽生的，在我母亲怀的时候就有了罪，这没有你。好，第六节你们加上去，看啊，第六节修订版跟和合本，修订版跟和合本都没有把汉呢翻译出来，在原文有汉有看啊，第六节第五节有看啊，第六节有看啊，哦，我会解释什么叫看啊。在英文圣经有 behold verse 5 and behold in verse 6。好，第六节看啊，然后你所喜爱的那个你，然后接下来求你在我隐秘处那个你。好，第七节求你那个你用牛膝草洁净我。然后最后一个，求你洗涤我。好，你看见很多你吗？你有看见他说他祷告说上帝啊，然后他就说你很多你。然后接下来我这个是第一组代名词。第二个我们看我大卫，第一节恩待我，我丰盛的怜悯除去我的过犯那个我，第二节洁净我的罪那个我，然后前面还有一个我的罪孽那个我，第三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你看见吗？第四节我向你犯罪，我唯独没有，接下去一直到第五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那个我，然后在我母亲怀胎，我母亲，然后第六节，求你在我隐秘处，我，然后我得智慧那个我。第七节洁净我，然后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好，这个整个都是个人跟神的关系。上帝啊，然后很多你， 然后也有我。 但是你看到他怎么样开始？他先讲神，进入人，然后再回到去神，神，人，神。这整个一到第七节，他所讲。那他讲上帝什么呢？好，我们知道有两，有我，有你了哈，有神，从神进入到我，然后从我进入到你，就是神。那紧接下来，他讲神的什么？好，我们看见大卫提神的属性，他大卫提神的属性，请您看这里总共有三次提到神的属性。第一个，你们画线起来，把画起来，圈起来。慈爱恩待，慈爱 ，steadfast love，steadfast love， 慈爱恩待。第二 ，abundance mercy， 丰盛的怜悯，丰盛的怜悯 ，abundance mercy。接下来第四，公义， 公义， 公义，第四节。你看见第四节公义吗？好，还有一个，其实还有一个是代表神的真理，它这里翻译成诚实。你看第六节，你所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这个不是诚实，不是 honesty， 这个是 truth， 这是真理，神的真，神的话语。好，他给我们了解神的属性，最后他说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所以总共四方面，我们看完那个神你，然后现在我们看我，我们看我。那大卫这里提我，他提什么？也是四方面。第一方面，第一节，我的过犯，我的过犯 ，my transgression， 这个第一个，我的过犯。第二，我的罪孽 ，my iniquity， 我的罪孽。第二节，好，第二节，我的罪 ，my sin。然后第四节，我的恶 ，my evil。在你眼前行了这恶，这个恶，恶 ，my evil。然后不断再出现第五节，他说罪孽，我是在罪孽，然后再说有了罪。好，你有看到整个明鲜明的对比吗？他说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公义，神的真理。人的罪孽，人的过犯，人的邪恶，还有一个是人的罪。好，这个我们第三方面我们要看，你要看到整个人的属性。那你看到他描述这个神是有慈爱怜悯的神，他描述这个上帝有丰盛怜悯的上帝，但是不要忘记，他也描述这位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他也描述这个上帝是有真理的上帝。有一个他没有用字面上来到表达出来，在他诗歌里面，在他的祷告他没有表达出来，但是从他用四种的词句来表达，我的罪孽，我的邪恶，还有我的过犯，我的罪，他表达了神一个属性。什么属性？ 圣洁， 对，圣洁，阿们，圣洁。有一样他没有表达出来，这个我们要去看他圣经里面他要 讲解什么。他用四种他的过犯，他的罪孽，他的罪跟他的邪恶来到彰显神的圣洁。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慈爱是圣洁的，神的怜悯是圣洁的，神的公义是圣洁的，神的真理是圣洁的。 所以他在这里的诗歌，你看见他，他怎么认识神，他怎么向神祷告，这里我们要去学。他为什么用四次来代表他本身所犯的错？不同的字代表什么？我是罪孽深重的一个人， I am totally sinful, totally sinful, 完全被罪恶压伤，犯罪在罪恶里面的一个人。所以他用四个不同的字眼来表达他跟神的关系，就是我是一个犯罪的人，然后神是一个完全圣洁的一位上帝。好，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认罪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进入第四个，我们怎么认罪？有口无心的认罪，那个不是认罪。你有口，你可以说很多，但是你没有心认罪，你不是在认罪。请要记得，假仁假义在神面前讲很多属灵的话语，但是你没有好好认罪，你没有看见自己的罪，不是认罪。你要认罪之前，我要认罪之前，我也没有看到我自己。大卫用四个不同的词来解释他的罪孽，我的犯，我的过犯，我的邪恶，我的罪孽，我的罪，告诉他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一个人。一个人不要认罪，如果没有看透自己的罪。看到什么罪？我要看见我自己的罪，我的罪怎么样？肮脏的不得了，太过肮脏了。我就是在这个，我是住在里面的，我是跟垃圾在一起的，我肮脏到这个地步。你看见我的罪是肮脏吗？我有看见我的撒谎是肮脏的吗？我也看见我心里的狡猾是肮脏的吗？我看见我瞧不起的，我看不起的，我的罪孽是肮脏的不得了吗？我也没有看见我说了这番话，我得罪的人，我心里面会不会有愧疚？我会不会很忧伤，为着我的罪？我说有口无心，每个人都会做。哦，上帝，我得罪你，对不起。真的在认罪吗？Are you sure？ 你确定你在认罪吗？我们必须要先看见。我说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个聚会。我要看见我自己的罪，看得更清楚，看得更透彻。我的罪怎么使我这么肮脏污秽在神的面前？我才开始要去认罪。如果还没有看见，不要认罪，那个是一个假冒的认罪，一个伪装的认罪，一个心口不一的认罪，没有真正在神面前认罪，只是在神面前，我们说演戏在神的面前，属灵上的在神面前，acting in front of God， 就是在神面前装假演戏。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每一天在认罪的时候，我看见我自己吗？你知道大卫看见什么吗？我给你们看经文来。他开始，他求慈爱恩待他，他求怜悯，而且他求丰盛的怜悯。他不是单单只是求怜悯，他求很多很多的怜悯。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为什么大卫不是先求神，求你按你的公义来待我？为什么？如果他求，他在上帝的面前来到求，他求，如果求神的公义，上帝可以马上给他死。这个是智慧。当我们有一天我们灵性败坏的一个地步，我们远离神，我们犯罪，我们被罪包围着， 我里面都是罪，我外面都是罪，我头上都是罪，我脚底都是罪，我常常跟罪在一起，我在罪中里面沐浴，我跟罪做好朋友，我跟罪做手拉手做好朋友，每一天我活在罪中。如果我们求上帝怜悯，不行，对不起，如果我们求上帝公义，行不通。所以大卫求什么？他求怜悯。为什么他要求怜悯？求怜悯，求慈爱，告诉我们他不配得的。 undeserved flavor， 他不配得神的怜悯，他不配得神的慈爱，他不配得这一些，他不配得。他认为一个怜悯不够，他要很多丰盛的怜悯。他不单只要求慈爱，他要求慈爱恩待我，恩待我，恩待我。你不要先刑罚我，你来恩待我。他不配得，他不配得神这些向他发的慈爱跟怜悯，他不配得。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配得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已经犯罪了。我们不配得来神的面前，我们是多么的肮脏污秽。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他配的什么？他只是配的说，神，我不配的你的怜悯，我不配的你的慈爱，我只配得我自己，真的实实是一个罪人。所以我来到你面前，我什么都没有带来，我只带着我一箩箩的罪在你面前。他知道，所以他求怜悯，求慈爱，他什么都没有。有一节经文，你们翻开诗篇32篇第三节。诗篇32篇第三节 ，Psalm 32:3。我请严克华弟兄给我们站起来念诗篇32篇第三节，来，请你。 诗篇32第三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骼枯干。 好，谢谢你，请坐。大卫就是不要认罪，他经历到当先知拿单来的责备他，他就是不要认罪，所以他知道他很苦，骨头枯干代表这个人的灵性枯干，灵性枯干。他知道什么是灵性枯干，因为他的罪在里面，他就是不要在神面前认罪。他知道那种痛，他仍然可以好很好的过日子，但是他里面他更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很注重我们健康，我们应该的，我们应该每个人注重我们身体的健康，但是我们也没有去注意我们灵性的健康，我们也没有发现我们灵性会生病的，我们灵性会枯干，我们灵性会倒退，我们灵性会下滑，我们灵性会远离神，我们灵性会不听神的话，我们也没有去 care， 我们也没有去关心我们的灵性，我们只是关心我们的身体。哦，我不是不舒服，可能我要多照顾，应该的。但是我的灵性呢，我有照顾吗？我有没有去照顾我的灵性？我犯罪的时候，我有没有为着我的罪，我来痛哭在神的面前？我为什么我要去撒谎？我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我为什么我要看那些我不应该看的？我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你没有跟神甚至面前，你在神面前，你忧伤为着你罪，你痛苦。我们有没有试过？ 这个应该是一个正常重生得救基督徒应该每一天要有的表现，不是只属灵的人，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去学。所以我说有口无心的认罪，那个不是认罪， That is not a confession。 今天神要教导我们 True confession of sin， 什么是真正的悔罪，要为我们的罪忧伤，要为我们的罪吃不下饭，要为我们的罪，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神，我们真的是太可怕了。我这个罪，你看我，我每天就是活在这个垃圾桶里面，我每天跟他在一起生活。I am very dirty， 我很肮脏，我很肮脏。神说我要看中这个人性，然后你才来献，才献你的祭物给我。你不要献给我，如果你这个人是在里面的，你以为这个是什么上帝？我们做什么他都要接纳吗？不是这样的一回事。我们要好好为我们自己罪，我做了什么罪，我讲了什么话，我想了什么，我行了什么，我的心里面狡猾，我的心里面的嫉妒，我心里面那种的好胜， 我做了什么，我们个人其实很清楚的。神知道，我知道，魔鬼也知道，所以他求怜悯，他求慈爱。然后你看第四节，你不要忘记，他不是单单只是要神的慈爱，他不是单单只是要神的怜悯，他知道第四节，看第四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请注意，每一个人我们犯罪的时候，是我们会得罪妻子，我们会得罪丈夫，我们会得罪孩子，我们会得罪弟兄姐妹，但是终极的得罪的对象是神。所以你看见大卫说什么，我唯独得罪了你。我们得罪人，但是我们也唯独得罪了神，那个是终极的对象，我们得罪的就是神，神本身，这个是终极的对象。他说我在你眼前我行了这些恶，他说以致你责备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白。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应该承受你的审判，我应该承受你的管教，我配得。如果你要把我送到去地狱里面， I deserve it， 我应该去。他了解他的罪带来什么后果，他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看见罪有什么样的后果，他还会继续不断喜欢犯罪。我是说不断喜欢犯罪，我们还是会软弱跌倒，我们不是明天我们成为一个圣人，不可能。但是我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成圣，但不是说我们明天 overnight 我们马上成为一个圣人。但是他知道，如果神要追讨我的罪，我跑不掉。他跟上帝说，因为你是公义的，我没有办法逃，你会抓着我，如果我没有悔改，我就是要承受永恒的灭亡。如果我是信主，即便我认罪了，神，如果你要追讨，你可以。我有没有跟你们分享过？我有没有跟你分享过在主日学？即便一个人他悔罪了，如果神要追讨他所悔改过的罪，神会不会追讨？如果神要，神可以这样做。如果神要，但是我们可以求神怜悯。这是 up to God， 这是神自己做决定，我们不要去为神操心，这神的事情，神要不要做是神的事情，只是我们要做我们应该要做的。我这里大卫告诉我们什么？他知道他悔罪了，你还是公义，所以他准备，他预备着他自己的心，因为他杀了一个人。他杀了谁？ 八十八的妻子， 八十八的妻子乌利亚，丈夫，神要他赔上四条人命，神要他赔上，他有没有悔改？有，这么真诚的认罪悔改，神还要去追讨他四条人命，因为在旧约是这样的，你伤害了一个人，四倍你要偿还，所以他四条人命，换取乌利亚的生命，神追讨他。他犯奸淫，他的儿子公开跟大卫的妃嫔 在openly tent 怎么光天化日之下犯奸淫的罪，因为他在隐处做这些事情，神让他 do openly to 他的儿子，这就是神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不要开玩笑。我们很喜欢犯罪，因为我们没有想到罪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们应该要控制我们自己，不要去喜欢去犯罪。我应该要跟罪 say no， 我要跟罪说不可以。对一个信主的，我们犯罪神会管教；对一个没有信主的，神会审判，因为神是公义。好，我们来看一节经文。看第五节， 看哪？ 第五节，你告诉我，他是哪一个代名词？大卫，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带就有了罪。第六节，谁是代名词？你是神，你有看见吗？第六节是神，第五节是我。所以他说什么？看哪、啊？什么叫看哪、啊？看哪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特别留意接下来讲的话语。看哪、啊、，behold， 就是接下来讲那句话是很重要。所以他放看哪、啊，看哪、啊、我什么？我是在罪孽里面所生的。他承认他自己，他在母胎就怀了罪，他没有在神面前说我有一点的好处。如果我们还认为我们在神面前有一点点的好处，我告诉你，那种认罪还是没有认真的认罪，还是没有真正的认罪，因为你认为，我认为我还有一点点的好处在神面前。 No， nothing。 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只有罪，没有其他东西我们可以带到神的面前。虽然说我是在罪孽里面所生，然后我再讲，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他靠告诉他自己，我是彻彻底底是一个罪人。然后第六节他说看哪、啊、他掌神，你喜爱什么？你喜爱我内心里面有真理。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要强调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弟兄姐妹，把神的话放在心里。神要看见你的内心里面有真理，不是要有罪，他要我们的内心有真理，过于那些的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内心要有真理，要有神的话。那第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这里的诗这句话告诉我们三件事。第一，写下来，我没有办法使我得干净，我没有办法接近我自己，我没有办法，所以我求你，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来到使我得洁净，我没有办法，所以他说神你来洁净我。牛膝草以后我跟你们解释，因为这个是引归旧约的一些的历史背景。第二，他第一，他认为他没有办法，就是他没有能力。第二部分，他说：“神，你有能力来洁净我。”他说：“我就干净。如果你洁净我，就干净。”说：“你有能力来洁净我，你有能力。”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能力来洁净我自己，我没有。但是他知道说：“神，你有能力来洁净我，你有，你有能力来洁净我。”第三。什么叫做比雪更白？ 更神奇。 这个是一个 real cleansing，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洁净。 好，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妈妈说，哎 ，today we're going to do deep cleaning， 有没有听过 ？deep cleaning 就是我们真的是要认真来做个大扫除了。神会给我们一个 deep cleaning， 阿门。会给我们得洁净，洁净到什么地步？像雪一样白，像雪一样白。我跟师母我们来的时候，2013年11月份的时候，还没有到感恩节，我们第一次看到，一生中第一次看到下雪。雪白的不得了，真是很白，很白，很洁白。神，他不但有能力来洁净我们，而且他要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种的洁净，使我们洁白到像雪一般，就是白到，就是干干净净，没有污秽肮脏。因为他有能力这样做。这三点我把它记起来。好，第七，我们要总结。什么是真正的悔罪 ？What is true confession？ 什么是真正的悔罪？第一，我们必须感受到罪是很重很重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要感受到。这种的罪压伤了我，所以大卫说：“你看一下他接下去讲什么，是我的骨都枯干。你压伤了我，这个罪是很重的在我心里。你才一个人，如果感受到罪孽深重的人，他会真正去认罪悔改。如果他认为这个是，很轻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是那么重沉重一件事情，他不会觉得他自己罪孽深重。”他认罪也是有限的。第一，感受到自己的罪孽很重；第二，这个罪使他很肮脏 ，making very dirty， the sin making very dirty。第二，他感受到他自己很肮脏，很肮脏。所以为什么我告诉你们第七节他要求洁净？第三，他要干净，他要洁白如雪，他求这个事情你来洁净我。一个这么肮脏的人，他才渴望要得到干净。但是有些喜欢肮脏的，他喜欢跟肮脏住在一起，他喜欢跟罪恶住在一起，那没有办法，因为你不喜欢干净，有些人不喜欢干净的。我们不喜欢外在的干净没有关系，但是请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内在一定要干净。第四，他已经是病入膏肓，没有办法好起来了，所以为什么他已经来到他自己灵性的一个非常的低谷里面，几乎是来到他要不要自己办葬礼了，他已经要死了，他灵性已经枯干到个地步，他要死了。所以我们要看见，看得准确，看得清楚，我的罪在哪里？请不要在上帝面前，主啊，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如果我知道什么罪，一样样的罪在上帝面前承认，我怎么样去陷害人？我怎么样去撒谎？我怎么做这些事情？你要在上帝面前好好的诚心去认罪，不要很笼统的告诉上帝：“上帝，我很多罪，求你赦免。”那个是很随意在神的面前，看清自己的罪，接下来看清你自己，看清我自己，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最后你要看见上帝是谁 ，See God for who He is， 看见是上帝，是有怜悯、有慈爱、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综合这几点，我们才知道我要怎么样去看待我的罪，才要去学我要怎么认罪，我要怎么认罪。好，盼望今天透过这样的分享， 我们要去思考这事情。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唱接近我。我怕我每个人唱的时候，我们一面唱，我们一面去回想。神啊，我在你面前，我的思想，我的心理，我的行为，我的言行，我的举止，我有什么我真的得罪你？求圣灵光照，求圣灵让我看见，求圣灵在我心里动工，让我看见我自己的罪。我也没有为着我自己的灵，我的灵里面的那种的不长进来的哀痛，也没有为着我灵里面那种得罪上帝我来忧伤，我也没有这样做。我们一起来唱诗，来请诗情。